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文化娱乐最前沿，八七六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八七六资讯，我是小东。十四五期间，本市将畅通城乡一体配置渠道，引导优秀人才向乡村学校流动。本市将完善交流轮岗机制，调整优化乡村学校教师的高级职称比例，每年招聘400多名紧缺学科乡村教师，重点涵盖体美劳等学科。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近日披露数据，去年北京市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保持在 6% 左右，超过纽约等国际知名创新城市。此前，北京市已经多年在研发投入强度上引领全国。本市最新发布15宗商品住宅用地预申请公告，涉及土地总面积约77公顷，总建筑规模约142万平方米。分别位于朝阳区王四营乡、丰台区北宫镇、顺义区顺义新城、城市副中心等区域。近日，北京市发改委下达今年首批38个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今年项目专项建设任务，造林绿化总规模11.47万亩，占全年任务计划的68%。项目实施之后，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任务就圆满完成。全市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44.8% 以上。2022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安排40多次宇航发射任务，完成载人航天6次重大任务，包括2次货运飞船、2次神舟飞船和实验舱一、实验舱二的发射，以及在轨交会对接、出舱活动和飞船返回任务，全面建成空间站，完成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的首飞任务。多项最新研究显示，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虽然像野火般在全球扩散，但似乎远不如起初担心的严重。一些科学家推断，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和低致病性可能预示着疫情终结的开始。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依然警告，全球感染率激增可能增大病毒变异乃至出现更危险变异株的风险。研究人员同样指出，尽管奥密克戎感染病例病状较轻，如果病例持续激增，住院和死亡病例数仍会继续上升。从整体上来看，由于感染病例众多，威胁可能更大。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卫视养生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聆听养生之道，传播健康之声。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以下节目为养生堂较早前录制。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堂，我是刘静。所以郭主任，三位阿姨三种不同的情况，咱们具体的一个个来分析吧。 你们不动啊，先看他们的肚子。哎，这个他们两个肚子更大，他的肚子稍微小， 还好， 是吧？ 好，嗯。 这个我们那个王女士呢，她的最大的特点是，餐前血糖正常，餐后血糖飙升的厉害。 真的。 她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是餐食胰岛素分泌缺陷，就是进餐的时候的胰岛素分泌缺陷。 嗯。 我们的胰岛素的分泌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基础分泌，就是不吃饭的时间它也分泌，帮助我们控制餐前血糖， 空腹血糖，这叫气促分泌。 嗯， 另外一部分进餐以后的迅速分泌，帮助我们控制进餐以后的血糖升高。而您呢是基础胰岛素分泌上和进餐的时间胰岛素分泌明显的不足或者延后导致的餐后血糖升高为主。 嗯， 所以你这种情况呢是胰岛素抵抗相对较轻。 嗯， 这种女生呢主要是空腹血糖升高为主。 嗯， 那么我们就认为空腹血糖升高为主呢主要是基础胰岛素的量不足或者作用不足。而这种病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有的时间餐后血糖甚至低于餐前血糖， 是 或者是持平。你看他自己就说，很多病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头一天晚上睡前的血糖是7，第二天空腹血糖是9，我夜里并没有吃东西。 嗯， 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机器的问题？哎，很多病人就是这样。这种病人呢就是胰岛素抵抗比较重。这种病人一般的特点就是相对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胰岛素抵抗相对较重。 再来说贾， 这位是对贾女士呢，她是餐前餐后都搞， 对， 她也是一个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的一个人。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她既有胰岛素的抵抗，就是我们说是餐食的胰岛素分泌又不足，基础的胰岛素作用或分泌也不足，但他有的时间基础胰岛素有可能是高的， 嗯， 虽然是高不干活了，他不起作用，他叫胰岛素不敏感，胰岛素抵抗，他俩都是，而他是胰岛素分泌缺陷为主，他俩是胰岛素抵抗为主。他这个呢是贾女士的既有抵抗又有餐食的胰岛素分泌缺陷为主，所以他的情况等于是他们俩的病理情况的一个叠加。 听起来那位阿姨的问题更严重哈，贾阿姨。所以有的是胰岛素懒了不爱工作，有的是胰岛素的能力下降了干不了活。什么样的是可以逆转的呢？大家来看啊，在我们的舞台右手边，糖尿病逆转的必要条件 ABCD 啊，大家先别着急，我们一的来分析。我们先说第二点吧，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体重的问题哈， BMI 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是不是大于25，体重啊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是多少公斤？ 72吧， 72公斤， 身高也1.62米， 1.62除以72除以1.62再除以1.62，阿姨的体重指数27.4。来，我们来看看周阿姨。周阿姨身高哦，先体重。 我身高是1.62米，体重是124斤。 124斤就是62公斤，是吧？ 对， 62除以1.62再除以1.62等于23.6。阿姨小于25，哈，好。再来看看王阿姨， 体重65，身高1.68米。 再除以1.68，好，哎，阿姨也是23，小于25，好。 我想说一点呢，这个周女士虽然说 BMI 可以，但是我们看她这个明显的腹型肥胖 是， 肚子特别大，她的腰臀比啊，她的腰臀比是明显的超标的。 嗯， 她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私下的称为叫偷胖。 偷胖？ 什么叫偷的胖呢？ 嗯 ，BMI 虽然不高，但是明显的腹型肥胖。所以这就是典型的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的身材。 BMI 有的虽然不高，尤其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人就是四肢 瘦，对，阿姨 看到没有，大家注意到没有， 对， 但是他的腹内脂肪特别大，所以他胰岛素抵抗特别多。而这个二位虽然都是23， 对， 我们看王女士身材相对匀称， 对， 她的腹部的这个脂肪，腹内脂肪应该说是相对少， 不多。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看贾女士 ，BMI 不仅超标，而且还是明显的腹型，所以他们三个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 是，郭主任，你知道，对于女人来讲，最害怕的就是说一被说胖，二被说肚子大，就是我们说到的腹型肥胖哈。所以，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一点希望啊？是数值更大更容易逆转，还是数值更小逆转的概率更高呢？ 哎，数值越大越容易逆转 啊， 就是越是胖的二型糖尿病还越容易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和优化体重，使得血糖更加良好的控制。所以就这一点上来说，他们二位这个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带来的代谢获益 血糖正常的希望要大于王女士。 哦，我们仔细看一下我贾阿姨的表情。王阿姨本来觉得我是最瘦的，可是期望是最小的，还一米高，别着急，我们一共有四条呢，我们先揭晓完四条，我们再讲具体几条吻合更有希望，好不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逆转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 C 态水平空腹大于 1.1， 餐后大于 2.5。 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 C 肽水平啊，郭主任。 这个 C 肽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胰岛素吧？ 是， 胰岛素是我们体内内源性的唯一可以降低血糖的激素。 嗯， 那么胰岛素分泌出来以后呢，每分泌一个胰岛素它就带有一个叫 C 肽的肽，这样的一个肽段。 嗯， 所以这个 C 肽是表明我们内源性胰岛素水平的最重要的物质。 哦， 我们外源性打的胰岛素，你们都知道有一个降糖药叫胰岛素吧？ 是。 外源性打的胰岛素是不带 C 肽的，而内源性我们自己分泌的胰岛素都带有 C 肽，所以这个 C 肽水平是反映我们内源性的自身胰岛素分泌能力的重要标准。 哦。 C 肽水平高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你内源性的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好。因为胰岛素是最重要的降糖物质，你内源性的胰岛素分泌的能力越好，越是有可能实现糖尿病的缓解。 那除了我们要去医院检测血液当中的 C 肽之外，我们可以通过餐前餐后的表现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吗？ 这个我们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人一般的 C 肽水平都是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可能存在的胰岛素抵抗， 是， 所以它空腹血糖升高为主和餐前血糖升高为主。 嗯， 所以你胰岛素是多了，现在没有机制促使它干活。 嗯， 当然这人多还是好的，一旦有某种机制让它去干活，人多还是力量大。 哦，那也就是我们王阿姨又有点绝望了呗。 没有绝望， 我们的人也比较少，还不干活，我们逆转的概率就降低了吗？一会儿说哈。还一说我这过山车坐的呀。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点 D 哈。好，这是说到了病程了，病程要小于5年吗？郭主任，我们那位叔叔 病程越短，逆转或者叫缓解的可能性越大。 嗯，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嗯， 那么我们就是说到倪大哥为什么9年了 对 还可以，因为这个病程也好，我们刚才说的 C 肽也好，说的 BMI 也好，都不是一个绝对的定数，要根据患者的综合情况来进行评判。 嗯， 所以我们认为的是血糖异常的时间越短越容易逆转。 嗯， 这一点是没错的。 对，阿姨说又下去了。阿姨刚才说13年是吧，10年对吧，6、7年的，那6年，这有小于9年的，也有大于9年的，咋办呢？你看，你我们王阿姨现在一直在低频呢，这过山车一直往下走呢。那我赶快揭晓第一点吧，因为我是从下开始的，从 B 开始的第一点 ，A 一直都没有揭晓答案，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参考的必要条件：谷氨酸脱羧酶抗体阴性。这是什么呀，郭主任？ 啊，这个我们体内啊有可能有一种抗体，这个抗体呢有可能攻击到我们的胰腺，让我们胰腺的贝塔细胞受到损害。 嗯， 而谷氨酸脱羧酶抗体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嗯， 这个 A 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说体内没有对抗胰岛贝塔细胞的抗体，这种人相对容易这个逆转或者我们叫缓解。如果说你一查我体内有对抗胰岛素胰岛贝塔细胞的抗体，这种人缓解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好，问题来了，三位阿姨，有人知道这个抗体的吗？ 我知道，我是阴性。 哦，阿姨说她知道了。突然上去了，对不对？这个郭先生，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抗体？阿姨， 我每次检查的时候好像都查这一项。 哦， 所以我知道 就一直是阴性 啊。哦，没有阳性。 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坐过山车哈。说到了有四大必要原因，是四大都必须吻合才有可能被逆转，因为您说被逆转的毕竟是少部分人嘛，是还是其中哪些比较重要，它的参考系数更强呢？ 这个的话呢应该说是一个综合的判断。这里面我个人感觉 最重要的是体重指数和病程，那其他的我们要从何判断？ 那我们给现场的王阿姨、周阿姨和蒋阿姨排个序，最容易被逆转的可能是 他们三个吧？ 嗯， 是这位 蒋阿姨、啊， 至少可以短期缓解， 也跟餐前餐后有关，对吗？ 这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她 BMI 是最大的。第二个的话呢，它是胰岛素抵抗相对比较重的。第三个，它的病程相对于他们两个又是短一点。 嗯，那第二个容易被缓解。 第二个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位我们的这个周女士，因为周女士虽然 BMI 不高，但是腹型肥胖很严重。肚子的，我们要把肚子给减下来。 嗯， 增加增加肌肉的量，把四肢搞得粗壮一点，再把肚子呢。小一点，这种情况你的血糖可以非常良好的控制。 嗯， 而我们第一位这个王女士呢，她空腹血糖是挺好的，说明她基础胰岛素分泌得很好。我们不一定去追求缓解， 嗯， 就是所谓你们的逆转，我的所谓的缓解。你呢，如果说注意生活方式，注意餐食，每一餐不摄入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嗯， 注意进餐的顺序，包括等一会儿刘老师我们一起要分享的进餐的一些模式，对你来说追求良好的血糖控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是完全可以实现。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讲具体如何做来逆转糖尿病了。我们来看大屏幕，逆转糖尿病要请一个强壮有力的短工。 他这个意思是这样，就是你现在血糖很高，你现在处于一个完全的代谢异常状态。 嗯， 那么由于这种状态呢，对我们很多的组织里面的胰岛素的作用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什么意思？血糖越高的时间，代谢异常越明显的时间，我们内源性的胰岛素越不能够发挥作用。 嗯， 怎么办？我们就请一些人帮着我们清理外部的环境。这一些人一旦把外部的环境清理好以后，内部的员工或者内源性的胰岛素也可以明显的发挥作用，而受到损害的或者暂时受到影响的那一部分胰岛贝塔细胞也可以活跃起来，去进行有效的工作。 嗯， 所以请短工的目的还是为了让自身的员工干起来。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短工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给予胰岛素的强化治疗，我们先把你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受到抑制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内源性的活跃起来，它就可以帮着你血糖的降低，自己的内源性的贝塔细胞功能一旦恢复，你不就容易接近缓解了吗？ 有道理。哎，倪叔叔，您做过这个胰岛素的强化治疗吗？我记得您说住了19天的院是吧？ 住了胰岛素的强化治疗 啊， 然后这等于给我出院以后的恢复啊， 嗯，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给予模拟生理状态的胰岛素的分泌，给予一个胰岛素泵或者是一天4次多次的胰岛素注射，模拟内源性的胰岛素的分泌，逐渐呢把血糖大约是在2到3个月的时间，这样的一个强化治疗让你接近正常。研究显示，就这样的一个短期强化，就可以让一部分糖尿病患者出现短期的部分的缓解。 但是一定得不能自己在家独立完成， 至少是必须在医院， 在医院哈，医生看着，在安全的范围内，我们一起来完成。此时，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限时饮食法就要出马了。在我们两侧的测评上啊，有一个示意图。 这个图呢说的是什么呢？这是做的一个动物实验，这个动物实验就是在动物喂养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比如说小鼠喂养的过程当中它体重是逐渐增加的， 嗯， 但是什么样的喂养方式它体重增加的快，什么样的喂养方式体重增加的慢呢？我们就看这里面总共有4条线，最上面这个红色的一条线， 嗯， 就是说红色的虚线， 嗯， 它是给予高脂喂养的，就是高脂喂养，那就是我们说的大肉，就是说是特别多的脂肪、特别高的热卡喂养。嗯，那么我们看它体重增加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嗯， 这是没问题的。那么你还这样喂养，喂养一样的脂肪、高脂饮食，如果说你限制时间点去喂养，那就是第二个，第二个就是深红色的这条线，喂的热卡的量是一样的， 嗯， 但是我给你限定时间， 我给你规定必须某一个时间段我喂你给你喂完，虽然吃的量一样多，但是它的体重增加就是比较少的。 哎，很明显呢，也就是说总量不变，但是控制时间很关键。如何来控制时间呢？主任，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限时饮食法，包括刚才我们的叔叔说效果那么好，到底是什么？ 限时饮食啊，就是我们在每天里面把我们所要摄入的热卡在某一个时间段以内摄入完。这就是所谓的限时饮食， 限制时间内吃完。 对，我们进行限制饮食也可以收到非常神奇的效果，一个是帮助血糖的控制，另外一个就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体重的优化。 那我们先讲明时间吧，您说到的限时是从几点到几点之间呢？ 我们所谓的限制饮食呢，就是主张每天晚上6点以后不再摄入热卡。 吃完，那您指的是它针对性的大概几点睡觉？ 我们一般的主张你晚上10点以前一定要睡觉，甚至是10点的时间最好就进入梦乡。我再跟您分享，我们体内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叫生长激素。那么生长激素和我们是否肥胖，尤其是和中年女性是否出现浮肿的，我叫救生圈式的肥胖，特别特别相关。而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日节律的高峰就在夜里11点。如果说我们能够在11点前睡着觉，那么生长激素分泌高了以后呢，脐周或者叫浮肿的脂肪堆积就会明显减少。 阿姨，赶紧10点上床，11点前睡着，呼啦圈就减小了。第二天几点吃比较合适，或者几点以后吃？ 在关于饮食的研究里面，如果说你头一天晚上摄入的热卡到第二天再去摄入热卡的时间能够超过或接近12小时，你的获益就最大。 那也就是说早上6点以后再吃东西比较好。 对，这个12个小时的不吃东西将给你带来很大的代谢获益。 比如说 你的体重会优化，比如说你的血糖会改善，比如说你的血脂也会优化。 啊，为什么这个12个小时的空间会给大家这么好的优化？ 因为我们人类作为哺乳动物啊，我们是有明显的日节律的激素分泌，而这些日节律的激素分泌包括给我们摄食有关的激素的分泌，实际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各种能量代谢。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晚上是我们用来休息睡眠和进行我们生理激素调试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不要再纠结了，晚上6点开始闭餐，第二天早上6点再开餐。哎，那渴了我喝点水，或者阿姨说的我睡前喝点牛奶助助眠， 没问题， 可以吗？ 你说我的生活习惯，我喝一点鲜奶或者喝一点酸奶在睡眠之前，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实际上一定程度我们也要把它计算在每天的总热卡里面。 对， 而且对于有些人呢，晚上睡眠以前稍微摄入一点奶制品或其他制品也有利于减少夜间低血糖的风险，比如说打御魂胰岛素的。 对，这么长的时间不吃饭，不是您也说过吗？10年的血糖控制得特别平稳，一朝犯了低血糖，一切全都作废。 我们任何神经都不是固化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血糖进行调节。我们今天讲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我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是，也就是如果曾经出现过夜间低血糖的人群要慎重，至少得问问自己相熟悉的内分泌科的医生，我能不能用这样的方法。 这个始终于什么呢？既往血糖控制平稳，或者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又想控制体重，这样的一部分人，那么这是非常适合。 我们要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度啊。 分享养生话题，传播健康理念，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北京卫视倾情奉献。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北京文艺广播将播出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有一顶和小二，豆汁必包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你了听回广播了吧， 是吧 FM